白的有点早，不知道为什么。昨天的时候天黑，这个7:20的时候天还是特别的黑。 嗯，其实应该到了冬天，这个黑夜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吧？是不是？今天因为张月今天还没睡醒，魔怔了？ 有可能哈。昨天的时候，昨天晚上的时候吧。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年轻人特别聚集的地方双井，另外又去了一个年轻人特别聚集的地方海淀，分别感受了一下冬天里年轻人都在干什么。突然 你是为什么会突然想要感受一下年轻人都在干什么？你是觉得你离年轻人越来越远了吗？ 就是我想知道冬天的时候的大家都在干什么，尤其是下了班以后，在8点到9点的时候。 嗯，是不是后来发现没有人？ 基本都是老年人在外面遛弯， 年轻人都窝在家里是吗？ 不知道年轻人在干什么。如果大家现在在早晨上班的路上，可以给我们说一说。昨天晚上的时候你们都在干什么？天冷的时候大家往往选择的娱乐活动又是什么？可以和我们发来微信，在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账号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 嗯，同时呢，其实我们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和北京时间的活力982房间都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一个时段，首先呢要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哎，其实说到刚才啊，说这个冬天里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娱乐活动，我觉得我自己呢冬天里就是看书和刷剧特别多。 嗯， 然后非常明显的就是冬天读的那个书哈就要厚一些，然后夏天就读的少一些，而且刷剧的时间也会少一些，大家都愿意走出去看看。 是的，就冬天的时候容易让人在家里安心下来。 嗯， 然后每次想出去的时候呢都要下非常大的力气。 嗯，对，而且你会要说啊，这得多大勇气才会在这个时间愿意出去哈。 嗯，好吧，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让曼宁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应该先说一下我们推荐书的嘉宾。 好的 啊，首先让我们的嘉宾侯梦婷来介绍一下自己。 嗯， 大家早上好，我是梦婷。今天其实我是作为图书编辑然后过来，然后推荐给大家一本书，叫做熊镇。 熊镇，熊是狗熊的熊， 是的， 镇是 小熊， 城镇的 城镇，这个镇城镇的名字它就叫熊镇。 嗯， 其实这是一本刚刚上市的图书，它是我们这个弗雷德里克·巴里曼的一个最新小说。它大家其实应该对它不陌生了，因为它之前有出版过像就是一个叫欧维的男人，然后还有这个清单人生，包括说外婆的道歉信，都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的作品， 畅销书作家。 是的，没错。然后这一次又是属于他的集大成之作，而且这个其实是一个连续作品，后面还会有熊镇二和熊镇三。 哦， 而且是一个特别适合在冬天阅读的小说。 不妨给大家讲讲这个书中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OK， 没问题，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其实故事背景就有点像是一个冬天发生的故事。然后熊镇呢是北欧这边的一个小的很小的一个城市，它在森林的腹地的深处。然后大家呢其实在这里边生活其实是非常简单无聊的，而且城镇也没有很多的人。然后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冰球的小队，这个队其实是这个小镇的人的一种精神的更多的一种寄托。 然后对 冰球队，而且他们是对于这个冰球队寄予众望。因为这个城镇基本上它只有森林，然后也没有更多的旅游业，也没有更多的其他的经济支撑，所以这个小镇是通过希望这个冰球队去参加全国的比赛，然后他能够获胜之后带动整个城镇的这种经济的发展，然后吸引他能够建立一个比如说大型的超市啊，或者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丝丝不同的改变。然后在这里边呢就是一个女孩，在一个女孩身上发生的故事。一个15岁的女孩，她喜欢音乐，然后向往大城市的那种生活。然后她可能原来并不属于这个荒僻的小镇，但是在一场冰球比赛的前一晚，这个女孩被这个冰球队的队长给强暴了。 冰球队的队长， 是的，一个17岁的男生。那这个男生其实我刚刚前面有在做铺垫嘛，说这个冰球队其实不仅仅只是一场体育赛事的队伍，他们是给予了这个城镇非常多的这种希望。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就像这个女孩的一粒纽扣掉到了地上，然后引起了整个小镇的一个所有人的一个波澜。那大家这个时候是站在这个女孩的角度来维护她的利益，还是说寄希望于明天马上紧接着就是一场赛事，这个赛事这个队长是能够力挽狂澜的一个人物，所有人寄希望于他身上，那他背负了很多，他获胜了是不是整个城镇就会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是不是这件事情我马上给他给予一个惩罚，还是说等他比赛之后我才能够说该让他怎么样怎么样付诸这种所谓的法律的这种制裁。而且特别是在这种程度当中，这个女孩她的爸爸恰巧是这个冰球队的一个叫体育总监，类似这样一个身份，那他的身上其实更有更多的矛盾点。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小说它特别优秀的一点在于这里面体现了非常多的人站在自己不同的角度的一种立场的一种碰撞，然后这个时候尤其是在亲情当中被施暴的这个女孩和她父母之间这种沟通，然后以及施暴的那个男孩他的家长，然后同时还有目睹了这件事情的另外一个冰球队的小男孩，他最终选择站出来把这件事情的真相给曝出出来，那他其实也经历了 很多，最后是他站出来，是 对，是的，这个女孩其实她身上也经历了很多的这种波折，最开始她不想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她觉得一切到她为止，那就这样吧，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年轻人嘛，他接触这个网络世界走之出去之后，除了这个封闭的小镇，他可能接触更多的大城市，他会知道就是在网络上如果这件事情一旦说出去，他的父母会承担很多这种网络的暴力，那他希望所有的就是这种事情付诸在我身上就好，不要让我的父母来承担。那为什么他选择说出这件事情，就是有一天他在窗外看到了三个小女孩，很年轻，可能就几岁的那种，然后玩闹啊嬉耍就特别的开心，他突然意识到如果他不站出来，可能会有更多年轻的女孩遭受他遭受的这些命运。所以其实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每个人在做这件事情的选择当中，不仅仅是站在自身的立场，也在考虑周围其他的人，有亲情有友情，有很多人性复杂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一把吉他和一把猎枪之间的战争。这个女孩最终她选择站出来，而且她拿了偷出来了一把猎枪，把这把猎枪指在了这个施暴的男孩的头上，她有没有开枪请去看小说吧。 我还正想问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但是她还有第二部和第三部。 对，是的，还会有。 这个小说的作者是 我再说一遍他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是哪个国家？ 瑞典 的， 是一个畅销书作家。 畅销书作家， 对。 所以这件事情是改编的吗？还是真的是小说？ 小说 哈。 对，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然后是一个小说。 但是我感觉其实这就是听到孟婷说完这些，感觉跌宕起伏。就比如说从施暴的这个前因到施暴的过程到施暴最后这个揭开谜底，肯定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小说。 是的。 那孟婷为什么要把这本书推荐给我们听众呢？ 其实怎么来讲，有一个小小的渊源，因为做这本书的产品经理和主编是我特别好的同事和朋友，然后他在很早之前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就这个书还没有面试的时候，他有在说如果这本书不好的话，那我做图书编辑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失真的，就是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就是这是我遇到的一个最好的小说。就当时他给我们了很多这种心理的这种铺陈，然后还有一天是恰好我去采访另外一个作者，然后跟他有一个聊天，我在路上，因为我是一直有点晕车的，然后他特地把这本书有一个先行本拿过来，他说你可以去送给这个你的作者，然后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很长的一个信，我在车上看了那个信，触动特别的大，就那里面他可能没有完全像我刚刚讲的这么的详细，但是他说了这些之后让我觉得特别有打动。其实里面有几个点，他这里面讲到说跟父母的沟通，其实我觉得跟当下还比较切合的，因为前一阵奇葩说不是讲了一个话题嘛，就是说我们跟尤其是我们可能我们今天受众更多是大学生或者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我们是离开父母自己远离在外，你是跟父母报喜不报忧，还是事无巨细的跟父母来讲。然后另外最近不是刚上了一个电影叫狗十三嘛，然后也是在讲孩子跟家长这种磨合的当中，其实就是这里面其实他讲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父母对于父母来说，他们最悲伤最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我没有办法好好保护我的孩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昨天有跟曼宁在聊的时候有在说，这里面有句话很打动，就说这个小城里面不是很看重这个冰球赛事这件事儿吗、嗯、说体育能带给人的感受只是瞬间的，但是我们人生不就是为了某些瞬间活着吗？除了这些瞬间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所以就是那某一瞬间给你的那种触动非常大。而且这个书看起来可能稍微我刚刚讲的大家会觉得有点像冬天有点寒冷，但其实你看完所有的这些人性当中的这些磨合，你会觉得其实就像冬天里的太阳是很温暖的。 嗯，其实是一本温暖的书。 是的， 我之前孟婷给我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这本书看完了以后会不会很压抑，会不会很难过、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这里面的这些人物里面，我觉得有一个人物我特别好奇，就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在这个故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是支持这个小女孩，还是支持自己的孩子，还是说左右为难？ 他其实我在心里想的话，他最开始是非常爱冰球这件事情。他们家原来已经搬到加拿大了、然后呢是因为冰球这件事，因为他爸爸原来就是一个冰球运动员、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们最终搬回了这个小镇。他的妈妈是一个律师，当他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第一瞬间是非常的痛苦。然后他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他心中爱冰球的这件事情、但是我其实刚刚特喜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因为这里面书当中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然后他对着他的女儿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能做什么呢？他的女儿跟他说爱我。然后他说我真的非常爱你。他女儿问他说你比我更爱冰球吗？他说我永远更爱你。 那所以说其实他也是在这两难之间选择了自己的， 是的， 对，女儿， 对，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说站出来， 对， 支持自己的女儿， 是的。而且 但是这样可能就是把冰球里面他毕竟作为一个主力嘛，那个小男孩、是不是、 是的， 那可能就是对冰球队来说是一大损失。 是的，所以他就是一个两难人性的一个角色、 甚至可能对冰球队来说整个队伍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可能有一些 整个城市吧， 球迷啊什么的可能都应该不叫，对，冰球迷啊、冰球迷啊， 可能更多是小镇的居民， 对，可能就是对他们会有其他的看法。 是的，所以才说引起了一个争议、等于一个女孩站出来与全世界为敌的那种感觉。而且其实里面， 那这其中是不是这个冰球队在参加其他比赛的时候也发挥的不是特别好？ 没错，而且后面的话、其实这个男孩， 我感觉这部小说就好像是我写的。 我觉得你 我也感觉我有这种感觉， 就是他会把细节说出来， 而且他问到的其实都是特别打动我的点。 是吗？ 是的。 这样吧，我们先进一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接着跟孟婷来说说哪些点打动他，好吗？ 好。Clash of clans, clash of clans, whoa. 等大地温暖的浮现，你呼吸已改变，停止预谋但流年，离别的你我才明白挥霍有期限，你一语你一言是我最眷恋，在我身边。 微信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啊。今天呢，曼宁依然行走在艺术之旅上哈啊， 给大家推荐一本在冬天里适合看的一本比较温暖的书， 对，比较温暖的小说吧哈。而且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图书编辑这个 孟婷 哈，来给我们介绍这本书。刚才孟婷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本书的梗概啊，就是一个冰球队的主力队员向一个冰球队主教练的女儿进行施暴哈，是吧？然后最后这个在是否这个选择冰球队还是选择自己女儿的时候，他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哈，就是选择了自己的女儿。其实在这件事情上父亲扮演了一个我觉得父爱如山的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他太难了，而且他作为一个我们 说，因为我觉得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是啊，他作为一个冰球队的主理人的话，他不仅仅是说他自己的事业，而是整个团队、整个球队，所担负的一些责任，他身上是有这个责任在。 是的，因为刚才我在放歌的时候，我甚至在自己在想，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比如说我放弃我的事业，因为我是冰球队的老大。我冰球队一个非常优秀的队员居然把我的女儿给施暴了，我是把这件事情公开把我的冰球队给放弃，还是说为我的女儿争取一个名誉？在这件事情上我在想其实很难， 非常难，而且 尤其是在这个小镇上更是这样，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女儿来说我不说出来，甚至是我作为父亲来说我觉得好像在保护她。 对，女儿 有这个感觉吗？有这个感觉吗？孟婷， 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理解爸爸跟女儿这种复杂的感情，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怎么讲，每个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态度和角度吧。然后其实刚刚主持人聊到说这个爸爸这个话题，其实我反倒想到这个书中另外一个人物，因为这个女孩的爸爸可能他不是这个冰球队的老大，他是一个就是相对于属于那种董事会聘请他来做负责人的这种感觉，就他上面会有很多利益的权衡。因为我前面一直在铺陈说这个冰球队他代表了很多嘛，除了体育本身，那其实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跟他的爸爸算是差不多同样类型的这种主理人吧。然后他就觉得他站在他的角度，他就会觉得你这件事儿做得不对，你现在是公报私仇，你是协仇，并不是说要寻求一个所谓的公正。然后你完全可以等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他所有的利益都来了之后再给这个人惩罚。这个话他是跟谁说的呢？是跟他们的一个70多岁的老教练，就是比较德高望重的一个人，他在跟他聊。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刚刚怀孕，然后也不知道接下来未来是女儿还是儿子。然后这个老教练喝了一杯酒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尊重你的想法和你的认为的这种事情，他说但是如果你将来是一个女儿，我希望等到你的女儿15岁的那一天，你再来重新想想这个话。 所以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单纯的想要把这个事情为自己女儿争取，这里面还有其他复杂的， 他有很多角色，他不仅仅是一个父亲这一个单一的角色， 但更多的其实是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我觉得其实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吧，大家年轻人总觉得跟父母之间是有一定的代沟吧，可能代沟这个词儿有点老了，但其实就是这种感觉，总觉得我们是活在新一代的，我们是网络世界的，可能跟普通的小朋友啊小伙伴可能有更多的话题，父母完全不懂我们是在做什么了。尤其是一旦上了大学或者工作离开家之后，反倒觉得他不理解我的事儿，那我跟他说了是不是也是浪费口舌。然后父母不懂我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其实不是的，父母对我们的爱其实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其实他所有的出发点都是我要为你好。可能就是双方有的时候这个信息没对上。 确实是这样。 是的啊，这是聊了父亲啊。我想就是再关注一下那个小男孩，就是这次冰球队的主力队员，也是未来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没错， 最后就是因为这档子事儿，但是他在他的心理上，我这个小说没有看过，不知道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比如说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是后悔还是说无所谓？ 肯定有后悔。 有后悔， 肯定有。 那他是想要拼命的隐藏这件事情，还是说我想 主动站出来， 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 他没有主动站出来， 他一直在隐藏。 但是很快的时候，就这件事情被公布之后，他就被监禁起来了。 啊、 但是后面他其实，哎，我是不是剧透太多了？ 没事、 啊。到后面其实他又参加了不同的赛事，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就是比较有权威、有钱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形象。 嗯，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反倒其实。他可能是一个对立面吧，他跟那个被施暴的小女孩是一个对立面、 嗯、 我反倒其实很想讲讲那个第三方的那个视角、 嗯、 就是作为目击人的那个小男孩、 嗯、 另外一个小队员， 对，另外一个小男孩， 他比这个施暴的这个小男孩还要小， 还要小、 嗯、 他和这个女孩都是15岁，施暴的男孩是17岁、 嗯、 对，就2岁年龄差。这个小男孩实际上他是属于家庭条件非常的不好，他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 嗯、 他的妈妈是他们这个冰球场的清洁工，就每天非常的累，而且得不到任何的尊重、 嗯、 所以他是在一直在这个冰球场帮忙，就利用别人都不在的这个时间段，他可以得就是训练。他是属于那种先天优势不好，没有什么先天优势打冰球这项运动，但是他速度非常快， 嗯， 所以这也是他能够跳出来的一个就是比较优势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很刻苦的训练，就是希望说他的妈妈能够，他通过这个比赛获得荣誉，获得奖项，然后他的妈妈生活可以好转。然后他看了这件事，他看到这件事情之后，最开始他没有站出来，因为这个施暴男孩的爸爸找到了他、 嗯、 就是意思在说你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嗯、 我可以给你妈妈很好的工作，让你们的生活变好。所以他最开始犹豫的点也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他的妈妈。然后但是这个时候最终是他妈妈出来了，跟他说我希望你就是堂堂正正的这种所谓获得别人的尊重。所以其实是也有这些的矛盾纠葛点，然后还有他和他妈妈之间的这层关系。 嗯，所以这个故事结构，故事的人物还是比较多。 嗯， 这里边我突然发现还有一个父亲，就是施暴的这个小男孩的父亲。 嗯 嗯，他在拼命的隐藏自己孩子的这个 错误 是这样吗？ 哇，我真的觉得你是不是真的偷偷看过这个小 说？没有，真的没有。因为这个是人情世故，真是这样。这个突然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我小的时候吧，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我的父母应该保护我，不管我做对还是做错。 嗯。 但是有一件事情令我记忆非常犹新。 嗯。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告诉大家。 好吧，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如果大家这个在路上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 九十八点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微信哈，微信公众号“光影青年计划”，关注一下，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找到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房间，以及北京时间搜索活力九八二房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我们今天上半时段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图书编辑洪梦婷啊，刚才给我们讲了一个冰球与女孩的故事啊，非常的跌宕起伏，有一点让人觉得心酸，但是又让人觉得温暖的故事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女孩的父亲， 刚才讲到了你自己的故事， 讲到了女孩的父亲，又讲到了这个冰球队的这个施暴队员的父亲， 没错 啊。这个父亲呢在拼命地隐藏自己的孩子的错误，这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的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开家长会，这个所有的家长呢都在表扬自己的孩子，只有我的父亲是在不停地批评我。当时开家长会流行一种家长会，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开，所有的家长都是站起来汇报这个孩子在家里的情况嘛。那时候怕老师不怕家长，知道吧？是这样的，尤其是不怕父亲，怕母亲不怕父亲，因为父亲工作外出很忙，回来总是给你带礼物。母亲不忙啊，母亲没事就批评你， 每天都知道你在干什么。 对啊，所以这个我感觉父亲应该是，就是我专门让父亲这一天有时间过来给我开家长会。结果呢，这父亲呢一直在批评我啊，整个家长会从头批评到尾，让我非常的难受。回去我就哇哇的哭，我说人家家的母亲父亲呢都是拼命夸自己孩子，就你这在家长会上拼命的揭露我的错误。比如说我这个不认真写作业呀，老看动画片啊什么什么的，所以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难受。直到后来到了高中的时候吧，我的父亲有一次跟我真正谈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当你真真正正的把自己的孩子的缺点暴露出来的时候，是想给你解决问题，帮你去解决你这个不好的一些地方，这一点我觉得还说的还是挺好的。因为谁家的父母不疼自己孩子，是吧？ 没错。 所以说他真真正正的不是为了去反对你，也不是为了批评你，而是真真正正的是希望你变得更好。这一点我觉得作为父母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你说是说自己孩子好呢，还是说自己孩子不好呢？这件事儿还是挺有意思的。在小说中的这个人物，我觉得他的父亲应该是扮演了一个比较坏的角色，是吧？ 是这样，他其实也有一个背景啊，是因为他们家这种家教，可能父母从小给他灌输的想法是完美并不是说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儿，而是常态。就是你考试100分，你打了98分，那回来之后不是表扬，而是问你那2分扣哪儿了。就是他是这种教育模式出来的。所以其实尤其刚才听主持人在讲，就是说从小爸爸给这种就是说可能开家长会不表扬我是批评我，那其实可能他代表的那种观点是，我发现了我儿子身上的这种不足的地方，那我与其是让等着别人来指正让他来改正，不如我现在就告诉你。 是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父母跟孩子之所以就现在大家都在探讨原生家庭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每一对儿吧，就是这个家里这个相处模式都不一样。反倒很感触，就是之前很大火的那个韩剧叫《请回答1988》，里面那个爸爸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就是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就是我们从小的这种心理认知就是，我生下来 爸爸天生就是爸爸， 爸爸天生就是爸爸妈妈，你们就要懂怎么教会我这些。其实都不是的，等我们慢慢到了这个年纪，可能接下来会要为人父母的时候，也会发现都是一路成长的。没有谁是天生就会这些，都是不断的磨合的。我们也要接受就是他们可能不对的地方，他们不懂的地方。所以我说，我就一直在想父母跟孩子沟通这个事儿，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其实就是沟通。 没错， 是的。 前段时间我的老师也跟我们说，因为我们都会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啊，周围的朋友都结婚了，觉得哎要生小孩了，怎么办怎么办，就会有点焦虑，说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宝宝，居然我要当妈妈要当爸爸这样。然后当时我的老师说了一句话，说谁说父母天生 生下来你就一定要是孩子的父母呢？你只能是他生理上的父母。 嗯， 你如果想要做他身心心理方面，你要引导他，你要把他托起来的话，你一定是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而不是说你因为比他大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你就是他的父母，你就可以教育他了。 没错。除了这个父母的事儿以外，我还特别想关注这个小女孩。 嗯，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这个一旦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其实她成为所有的人的敌人以后啊，她面临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是的。 就不知道这个书的结尾是什么样的。这个小女孩我觉得命运应该也是挺跌宕起伏的。 嗯 嗯，因为毕竟她公布出来以后，其实对于她的可能西方世界啊，这个外国可能和中国的感觉又不一样哈。 对， 因为可能大家会带着有色眼镜去看这个女孩。所以她的命运是什么样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书的封面啊。实际上它就是画的这个熊镇的这个小镇，然后这个冰冻的那个小山村的那种村林里面感觉，然后有茂密的森林，然后这个小女孩背的这个吉他在整个冰天雪地当中是一片橙黄色，所以就可以看到其实她最终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有一点点小小的寓意在里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大家所有人当父母其实第一瞬间知道发生在女儿身上的时候是一种崩溃的状态，但是这个女孩其实反倒她选择站出来的时候，她要面对很多网上各种流言蜚语，然后甚至还有一遍一遍的盘查，一遍一遍让你复述当时的经历，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刺痛人心的过程。但是这个时候她选择站出来，她比所有人都坚强。 是的，但是站起来以后的影响又有没有，这个也是一个焦点， 对 吧？因为 毕竟 他只要站出来以后，其实对于他来说未来的工作啊事业也都是有影响的。多多少少都是有， 肯定会有。但他最后的人生就像他喜欢的这个音乐一样，始终有音符伴随。 甚至有的时候他站出来以后，你看很多电视剧，包括那个叫做《最爱》吧，那个电视剧就是两个人都得了艾滋病。是章子怡演的。其实有的时候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可能就因为站出来说了很多话，造成了自己后来社会对她的不同的影响，造成了她 不公的对待。 对，最后她甚至自己到疯掉了，就是对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希望了。是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影响。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凤凰，现在已经离职的一个记者哈，他原来采访过很多，这个叫做侵犯女童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报道吧。这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家长和女孩都扮演着一些跌宕起伏的角色，有的时候可能是隐藏，觉得这件事情把它慢慢的就是消化掉，就所有人都会淡化，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就 OK 了。对于女孩来说也其实是一个侧面的保护，她觉得是。那有一些这个家长可能反应就比较强烈，包括自己的孩子女孩也反应比较强烈，就坚决的要把她告上法庭啊，就是说坚决的要把这个事情有一个结论。其实这两种方式吧，我也不评论哪个好哪个坏，但我觉得就是对于女孩的伤害是最终的。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书中的这个女孩应该是她很成熟， 是不是 她很沉稳，她想到了一切可能会面对的情况，她有心理准备。 对，因为但在此之前就是大家不能忽略掉，其实她也就是一个15岁的女孩。再心智去成熟，她这个经历在他身中，就是那一天晚上他从那个房子里逃出来往前走的时候，那个小男孩15岁的小男孩跟在他后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他什么都没有说，他们两个就静默地站着四目相对。这时候旁边开过了一辆车，然后就有那种刺目的车的灯光嘛照着他们俩，然后等到这个车开走的时候，这个女孩心里说我的世界从此灰暗了。就那个瞬间其实他经历了很多，然后最后我其实有在想，他是通过看着这个窗外其他三个小女孩，他会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的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生在身上的这种就是不幸的事情的时候往往会自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还是怎样，就是先会有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我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但是那个时候其实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然后他会想说如果我不站出来还会有其他的孩子招致同样的命运。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心理的那种过程和描写，就这个小说其实它是很细腻 意的。可能我们讲出来100个字就把这个故事梗概讲出来了， 嗯， 但是所有人那种心理转变的那种过程和那种文字的优美度会让你觉得哎，真的是打动到了， 嗯， 就归根结底孟婷的意思就是还是得买这本书好好看看， 还是要去看哈，我已经决定要去看一下了， 嗯，这个熊镇这个名字起的也特别的好哈， 嗯， 镇上的居民大部分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 大部分其实他这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熊镇可以有很多种死亡，尤其是在内心深处， 嗯， 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来自北方啊，我来自东北， 嗯， 所以我们那个就是大家普遍认知上觉得很寒冷， 嗯， 可能寒冷那个地方，但是跟这个瑞典那边又不一样，我们至少还一年四季分明呢，嗯， 不是，但你们是同一纬度啊 他这基本上常年冰雪覆盖，然后这个森林深处又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娱乐，全镇人都围绕着集中在这个地方， 嗯， 所以他更多的热情寄托全在这儿，可能生活其实对他们来说挺死寂的， 嗯，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关心别人是怎么样的，人群也不多，就这么点地方，然后大部分人想是说我是不是远离这里，我去大城市了， 嗯， 然后但是这么多人就觉得哎，我就安分在这儿吧，就每天日日的就这些工作就好了， 嗯， 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可能也不是会更多的关心到具体某具象的某一个人， 嗯， 他可能更关心的是不是比赛赢了， 嗯， 然后我们这儿成发展好了，可能更多关心是这些， 嗯， 所以全每一件事情全都有它前因后果的铺垫， 嗯，就是其实是众多的人促成了这样的一个事件， 嗯， 把它摇摆不定的走向了这样一条路哈， 是的， 不是某一个人可以做决定的， 是的， 嗯，熊镇的冰球打得挺好， 嗯，挺好的 是的，这也让我想起了我最近也接触到很多的朋友啊， 嗯， 有打冰壶的，有打冰球的啊， 嗯， 这个运动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但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不知道孟婷有没有尝试过。 我也没有哎， 嗯， 我很愧疚，我来自东北，我滑冰我都不会 那你这个确实有点严重了 滑冰滑雪应该是像这个北方的孩子 曼宁会吗？ 啊，怎么说呢，自从我爸有一次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我带到了那个滑雪的最高的那个地方，然后我滑下来之后，嗯， 是滚下来的， 好像会了， 是滚下来的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那种哭着下来的，哭着边滑边下来的，就好像会了， 嗯， 然后，嗯，滑冰这个事情呢我也非常的愧疚哈，我爸是一个运动健将，几乎是所， 啊， 就这些运动啊看起来比较简单的运动他可能看一两次就会了， 嗯， 然而我就完全没有遗传到他的这个基因， 嗯， 就是滑冰哈，啊，就是我跟另外一名我们台的主持人就王靖宇，我们俩在北大的这个未名湖畔上哈， 嗯， 两个人就摔了不知道多少跤，然后最后也没学会， 嗯，啊，嗯，好吧，这个我觉得女生滑冰应该是一个协调性比较好的事儿 啊，是吗？ 对，男生我觉得不行， 这怎么说， 平衡性上不行， 哎，我觉得男生平衡怎么会要好一些呢？ 是吗？ 嗯， 我反正滑雪滑冰都不行， 那你可能 滑旱冰也不行真的， 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学长滑得特别好，然后去带学妹， 是的是的是的， 撩妹技巧吧， 是的是的是的，当时我很多的同学真的都是去滑旱冰的时候用这样的手段去撩各种师妹哈， 嗯，你看你不会是不是吃亏了？ 我不会，我真不会但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不仅不会，就是这个在外面去这个租这个滑冰场去滑冰的时候呢是四个轮的啊， 嗯， 后来呢流行一种单排的， 嗯 嗯， 单轮的啊， 嗯， 单轮的更酷哈，啊，我还专门花钱买了一对儿， 嗯，然后你就给别的师妹去， 愣是没学会真是没学会 你可以租出你的这个旱冰鞋然后给师妹， 我真是练了好久好久， 嗯， 所以滑雪滑冰冰球也是一个令人好奇的运动哈，在这本小说里相信也有一些细节在描述这个吧， 嗯，有描 写的， 包括比赛啊，包括运动啊，怎么去打冰球啊， 对， 也都是一个比较令人好奇的事儿啊， 嗯，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点看小说， 其实我更加好奇的是图书编辑这份职业，图书编辑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职业，是不是要阅读大量的书然后从中挑选出自己觉得可以的， 没错，其实我觉得图书编辑大家普遍的认知就是你会看很多的书，接触很多， 嗯， 然后就是你会编辑然后出版，这个整个的一系列的流程吧， 嗯， 其实说白了它跟每一个工种都一样，但我觉得其实作为图书编辑最重要的一点吧， 就是首先这个文本要能打动你自己， 嗯， 然后你才能够有这种热情和工作度，把这个东西给 push 传达给更多的人。 嗯， 因为每看一本好书，无论是我们自己做的，还是其他同事做的，甚至市面上的其他好书，我觉得其实就是让你的内心又丰盈了一次， 嗯， 觉得又饱满了一次那种感觉。 非常的同意啊。那图书编辑其实，编辑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过程呢？ 可能因为不同的公司的定位不一样吧， 嗯， 像在我们摩铁这边其实可能更侧重的叫做产品经理， 嗯， 那就等于说他是把整个项目其实就是操盘过来， 嗯， 我拿到这个选题或者说我找到了一个我心仪的作者，然后跟他约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一起共同来做策划，然后包括整个的书的装帧设计，然后以及书名的定位， 嗯， 然后这个书它的一个方向和走势，所有的这些包括书操盘之后上市的一些营销，其实是做了很多这种东西。然后等于说我们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字编辑， 嗯， 因为文字编辑可能是我们工作当中的其中一环， 嗯， 可能更多的是像一个 项目人。 对，没错，就有点像那个节目， 嗯， 甚至是制片人这种感觉，把整个项目从头到尾的跟下来， 嗯， 有点这种样子。 嗯， 所以说这书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没错，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书的代理人啊，或者什么样， 嗯， 就是这本书我首先要喜欢，然后要感染更多的人喜欢，这样的感觉。 是的，嗯，你要先成为 顺道还能读很多书 啊。对，是的， 嗯，顺道还能读很多书。 嗯 嗯，我觉得这个工作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吧，一定要读。 啊，对， 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我和几个图书编辑接触比较多， 嗯， 他们经常给我送一些书 啊，当然了，孟婷我也在暗示给你啊， 地址发来 什么 这给我送一些书啊， 嗯， 送完书以后呢，有的时候还没有拆封我就搁到了旁边， 嗯， 但是呢你就防不住，就是有可能，对吧？再和图书编辑见面的时候，图书编辑就非常兴奋。哎， 怎么样啊？他那么喜欢吗？ 喜欢吗？ 嗯， 我的表情就特别的夸张和浮夸。喜欢啊！ 啊，太棒了，是吗？ 尤其是 那 我还以为你要恶补呢。嗯， 哎呀，所以很尴尬，有的时候真的啊，人家给你这个送来这个书，寄来这个书，其实是想和你分享这个图书里面的内容和喜悦啊。 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送你这本而没有送那本，是说明这个书是真的不错， 嗯， 所以才会送给你。 是吗，孟婷？有没有可能说这本书基本是销售不出去了？哈， 没有，只要是我们有热情的书，都不会销售不出去 啊。是的啊。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好了，就是我会觉得，就送礼物这件事儿嘛， 嗯， 肯定是我觉得我有针对性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我愿意跟你分享，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东西适合你， 嗯， 然后它能有打动你的地方，这个东西传达出去的时候，其实我的心意就已经到了， 嗯， 然后你拿到它，你把它放到你的书架上也是一份认可，不一定真的说你一定要从头翻到尾。 是的啊，我还记得有一个就原来在我们青年广播做节目的我的一个同学叫于饮水啊，他这个在我这个过生日的时候呢， 嗯， 送了我一本书，在上大学的时候记得特别清楚， 嗯， 叫梦的解释啊， 梦的解析， 梦的解析啊， 嗯， 这本不是对啊，反正就是很厚的一本书，大概得那么厚啊， 嗯， 然后呢我都看了大概有个十页， 嗯， 就基本看不明白了， 嗯， 我就把它放在了书架上， 嗯， 后来得好多年以后我问水水，我说你为什么送我这本书， 嗯， 水水说因为我也看不明白，所以我就给你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他会跟你说好多这个关于这本书的故事。 他是一个水水是一个让人很有压力的人，虽然我在做图书编辑， 啊， 但每次一见面他都说，哦，我最近在看这本书，你有在看吗？然后就 对， 他给你的压力会很大。 是的，因为他是一个我们读书的榜样， 嗯， 而且他读书的速度非常快，嗯， 对， 非常快，有的时候一本书， 嗯， 两本书，三本书，就是你不知不觉的就会受到感染， 嗯， 所以说有的时候跟谁在一起也是一种读书的乐趣， 嗯， 有的时候你可能他也不读书你也不读书了，但是如果 大家就都不读了， 大家都不读书了，但有些人在读书的话，那就有很多人会 他会带你一起，啊， 是的， 而且你知道他的品味的话，你就觉得他读完了推荐你的一定是很好看的书， 嗯， 你就会很放心， 嗯， 只要他推荐你就去看就好。 是的， 嗯， 好吧，孟婷，如果让你用一小段话来最后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来介绍这本书的话，推荐他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言语去推荐他呢？ 嗯， 哎呀，这句话其实我想了很久，就包括昨天晚上入睡前我一直都在想， 嗯， 说结束的时候我怎么推荐这本书这句话，其实让我想到这里面 就是他的产品经理，也是我的同事，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就等于说编者手记吧。他说，其实就很像人一辈子能看见樱桃树的花开， 嗯， 很难得，一辈子看见一次就很难了。图书编辑这个工作，他不知道他未来能做多久， 嗯， 但是因为这本书的存在，他看到了他生命中的樱桃树花开， 嗯， 哇。看来这本书真的是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 嗯， 好的，这期节目呢也是曼宁的艺术之旅当中的其中一站哈。未来曼宁继续会徜徉在艺术之旅里啊， 会的， 和大家分享读书、文艺、文化、艺术等等方面的内容哈。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青年说，我们这一时段就先暂时告一段落。到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北京青年榜样志愿先锋程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他这10年的时间做志愿的一些故事，好吗？ 我们稍后见了。 先进一段片花。 Can't wait to rev you up faster than you can say Ferrari. Tearing up the gravel, watch you unravel. Now it's a party. Hey, I can't wait to cast my spell. With your heart, you'll never tell. Cause I got it covered. City gravy southern. Got you dripping like no other. Way too blazed for real. Track burns like a vocal. Spin it in your face. Spin it in your face. Play it in your, play it in your face. Can't wait to get you shook up faster than you can try to hate it. You can try to hate it. You can try to fake it. But baby, I'll let you stay.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共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九八二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九八二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十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2018年，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共同组织举办《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大兴区第二届小学生诗词大会再度来袭。大兴区59所小学、2000多个班级、50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诗词之旅，去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0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在我们的第二时段开始之前呢，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呢首先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呢可以首先哈，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打开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你还可以打开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的活力982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画面。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和我们留言了啊。像这个张浩啊，还有这个华妹，还有这个厉胜明，还有评啊，当然华妹这个网友非常的着急哈，一直在给我们留言哈。希望大家能送什么送什么哈，什么游艇啊、鲜花啊等等等等、 海陆空套餐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我们从昨天开始进行了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2018年年度人物的系列访谈，昨天是第一期，今天我们迎来了第二期。同样请来的是我们的一位志愿先锋， 他是北京一家人爱心联盟的创始人程浩，我们先请他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程浩， 各位听众朋友们，两位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今天程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别看他今天西装革履的，其实他是一个90后啊。 90后也可以西装革履吗？ 但是90后却做了整整11年的志愿服务了，已经。 那应该是从读书的时候就开始。 属于老公益人了。 对。 先给让程浩来说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做志愿服务？ 到今年为止已经11年了。11年正退回去应该是2007年。 2007年， 当时也是学校，当时其实还在读高中。当时主要学校组织的去敬老院的一些陪伴老人的活动。但是当时从那时候开始吧，感觉一种，就是说自从参加了几次活动之后，真的感觉做公益，真的做志愿真的会上瘾。之后的话参与了08奥运呀、之后的话还有国内大型活动，反正一直 你都去参与了。 做志愿会上瘾这句话，我基本上每一个志愿者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都会说这样一句话。 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就是说，在一个就是说本身吧来讲，志愿它是一个 有这么一个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嗯， 这么一个精神啊。但是来讲的话，我觉得的话，就是我参与公益活动，我去帮助别人，其实我的内心是发自内心的是快乐的， 嗯 啊，就是感觉这个不是说用金钱能衡量的来的。因为有很多的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他们感觉工作不太顺心啊，或者就是说他们想去参加这个志愿活动，感觉这样来讲，感觉一方面他的内心能敞亮一些，二方面还能结交朋友，因为毕竟可能参与志愿服务啊，这十一年来其实也是结交了各行各业的不少的朋友，涉及到其实也算一个。也算是跨界吧，啊，其实从那个志愿，啊，到了现在，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公益创业嘛，啊，对， 从这个2007年到现在啊，2018年2011年的时间，我听说程浩主要有一方面是和老年人服务哈， 对， 向老年人服务，第一次向老年人服务的时候还有没有印象？遇到过哪些困难？ 其实可以，我可以先讲几个故事。 嗯， 当时其实我们一家人这个团队是2013年底， 嗯， 开始组建， 嗯， 当时也是和几个热心与公益的朋友， 嗯， 当时的话，其实我们当时第一场活动是当时是去孤儿院，我们去陪伴那个儿童， 嗯， 但是其实当时我们是做的没有几次，但是可能我们的方向就是没有定位好。但到2014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把握我们的这个社区助老，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一个老年教育、老年大学这一块， 嗯， 其实我们在里面发现，也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些老人， 嗯， 其实我们也和他成为了忘年交， 嗯， 可以说几个案例吧， 嗯， 当时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2013年，当时团队还没有组建的时候，2013年5月份吧， 嗯， 当时认识一位老奶奶，她姓刘， 嗯， 当时也是在一场公益活动中认识的， 嗯， 当时咱们现在就是也是倡导文明吧，文明交通， 嗯， 就是红绿灯那个指挥行人过马路， 嗯。 当时我们也是一个巧合，就是说他也在报名参加那个活动，我也在寻求志愿活动，但没想到那个场合我们碰面了， 嗯， 但是从第一次的我们活动中感觉我们交流就很投机很投缘， 嗯， 之后的话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后来就结合到一起了， 对，后来结合到一起了， 嗯， 当时我们一家人成立的时候啊，他也是我们的第一批的志愿者， 嗯， 啊，他是我们第一批的志愿者，后来的话就是说因为他现在是一个人生活，他原来是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生活的话，反正的话可能会感觉到一些孤独和孤单， 嗯， 我一般每个周末都会去陪伴他，比如说去逛公园，去爬山， 嗯， 啊，但是后来久而远之，因为我觉得真的就像亲人一样，他把我其实当成一种亲孙子来看待， 嗯， 啊，就是其实他经常也参加我们的活动， 嗯， 之后因为他们大部分子女是在国外生活， 嗯， 国外居住，所以可能是不太方便、 嗯， 其实我们有一块我们也是在帮助他， 嗯， 帮助他和他家里的这些亲人， 嗯， 如何上网，如何视频，如何发短信的， 嗯， 之后的话其实他学会之后对老人其实改变特别特别大，其实之后他的生活来讲，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也是非常热衷于参加社区活动的， 嗯， 咱们社区的舞蹈队呀，还有合唱团，但是来讲，嗯，其实老人现在缺的还是一种精神上的陪伴， 嗯， 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事情吧，因为这个事情现在老人其实也不在了啊，但是事情嘛，确实是在我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 嗯， 确实是也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之后以至于每一次这种采访可能都会提到老人， 嗯， 啊，因为这个事情嘛，因为对， 我看是程浩眼圈又红红的，其实，只有那种真的长时间陪伴才会产生这样浓的感情， 对， 真的像亲人一样的， 对，就是我们到现在嘛，我们到现在是大概服务了北京20多个街道， 嗯， 20多个街道这些老人，大概是从团队成立到现在有5年的时间， 嗯， 5年时间大概有服务了10万老人， 哎， 但是10万老人来讲的话，我们只是说我如果我们是长期在这个社区里服务的， 嗯， 但我们真的和像一家人一样啊。我们去的话，一般社区老人都会主动和我们去打招呼，因为真的就非常非常熟，可能甚至的话比小区的其他的工作人员还要熟，因为知道我们去了 一家人爱心联盟现在有多少人？ 志愿者的话现在应该大约有1000人了，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和一些高校还有我们的社会的一些志愿者上班族啊，还有离退休的我们的老人，以反正这么一个组成部分， 1000多人服务了将近10万的老人了。大部分的老人其实看到你们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开心啊，哎呀程浩来了，是这样的， 肯定很热情很欢迎， 很热情很欢迎。 其实主要来讲，我们团队其实志愿者也是奉献了很大。我们其实 主要做哪些活动呢？ 我们现在其实主打的我们的还是社区助老， 社区助老。 我们现在是打造一个社区老年大学，就是智慧养老。主要是就是老人的这个琴棋书画还有教育，老年教育嘛，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退休了之后，他们没赶上那个时代，可能跟互联网时代脱轨，但是他们真是苦于学习，苦于与家人，苦于与子女就是直接做一个交流。现在好多老人他现在是有一部智能手机，但是来讲他不会用，其实真的他很苦恼，真的很苦恼。 有的时候可能家人都，尤其是孩子，可能不耐烦，不想跟老人，觉得老人没有必要去使用这样的智能手机。 对，其实也有这种情况。我们就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朝阳区的一个社区，我们当时因为我们服务有一个周期，有个周期服务结束之后，很多老人就是说我们最后一堂课的时候，老人真的不愿意就是说离去，不愿意离开，不就是说我们这个课就是课很难按时结束，每一堂课就是老人真的就是那种精，就是那种学习的精神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就是说我们到了每一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啊，我们老人其实说对我们还是特别特别欢迎，就是说希望你们课还能继续下去，我们交学费，我们掏腰包，我们也愿意，因为就是说，因为很多他是学的东西，我们带给他的不仅单单是这些课程，其实更多的是也是一个陪伴。因为就是有一个老人，是一个张叔叔说的一句话是，他说我每周三就盼望着你们每周末的这个大课堂。因为他确实是他能学到很多东西。他感觉我来这个地方感觉有一种真的是有一种家的感觉。其实我最记得的话是2016年吧，2016年我们有一次活动正要结束的话，当时有一家媒体也是在做一个采访，当时的话就真的很感动。因为那阿姨就是说，也是刚刚咱们主持人所讲的，就是说可能一方面子女可能是没有这个耐心去教他的父母学这个手机，学这个网络科技啊，但是来讲确实也跟我们抱怨过啊，也是希望我们那个课也能继续进行下去。因为这个课程的时间吧，也是说，也不是说我们完全的掌控，其实我们也想留下，但是其实我们更给他们带来的是后一步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的帮助老人的这个老有所乐，到老有所学，再到老有所为，其实希望的话还是给社区留下一些东西的。就是当时那个社区最后一堂课那情景，真的，因为老人真的，我当时我是在现场的，一直就是说那种就是说心情就是希望挽留我们吧，但是也一直就是说哭哭啼啼的。反正 因为他真的是需要，他不仅需要，而且他觉得把你们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对， 就甚至比家人还要好。 对， 因为你们的耐心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所谓的亲情，他可能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在乎到老人真正的心理的状态啊，他觉得无所谓，反正是亲人啊，我的父母啊，无所谓了。他有可能他不用，没有像你们那么细心。 对，但是来讲，其实这个陪伴这个过程啊，其实也是怎么说吧，这个陪伴老人的这个服务啊，服务技巧其实也应该是就也是有的。我们不，如果假如说那种很粗略式的那种服务，其实说白了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很意想不到的一些影响。其实我们在这个服务老人陪伴老人真是其实也是下了一些功夫的。 比如说有哪些技巧，或者说曾经因为什么遇到过哪些误会？ 其实误会的话倒没遇到，只是说我们前期一开始就在避免这个。其实我们在服务老人其实 首先我们是要和老人一个高度的，做我们的服务时候，我们也是要也是要俯下身子的，要俯下身子的，这样其实我们也是做一个互相尊重。很多时候我们在就是用一些服务过程当中这语言还是用一些敬语，敬语来表示，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手势的话，尽量是就是说还是要尊重的。我们这是这个服务礼仪、服务技巧，其实这一块也是蛮重视的，也是会有一些培训的，会有一些注意事项。因为我们长期的这种参与的志愿者，他们肯定是知道的。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的新浪一直播的房间里已经来了46000人了。谢谢你们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看到这个张浩啊，他说这个。程浩老弟加油，我去训练了。还有许毅这位网友说程浩加油，华妹这位网友说开始了，说这个期待程浩啊。还有一个网友叫没有名字，这位网友说刚刚推荐的书是什么名字。在我们上半时段我们请来了图书编辑洪梦婷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推荐了一本新书叫做 熊镇 啊，熊是北极熊的熊，镇是城镇的镇， 没错。 好吧，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和程浩聊了关于他作为一家人爱心联盟创始人做的现在的关爱老人的这些活动啊，志愿服务哈。我们这样，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啊，先了解一下，当程浩的这个一家人爱心联盟走进社区的时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表情， 我们选择表情， 到你了，到了吧， 表情商店 啊，还没呢。 好的表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微信这个上面有 年龄 好友吗？ 对， 很呆萌的，很有意思的， 行，原来没弄过， 给谁发什么？您比如这个大姐用吗？ 对，有了。选出这里添加。 也可以给您的家人吗？不关注，咱们在做的 在这里。 是吧？耳朵可以选吗？ 我就刚才选更多表情， 是吧？他反应慢，你看出来一些了吗？ 对。 有他的是好友吗？ 是吧？ 如果您要不是好友，比如说这是我， 那个生日快乐没出来。 那这是我，你要想给我发，咱们两个先添加朋友。先添加了朋友以后，您才能给我。 如 果要是好友，就不用这一步。 可能那个没显示出来。 刚才显示了，过去了。 是吧？有点慢。 慢。 快了。一阵一阵的，因为人一多，它不稳定。你可以等等它，它现在下来这个。一会儿你弄下来，你就往群里发。一会儿我们会操作怎么发红包。 这是程浩在给大家讲解啊，这个怎么使用微信。 刚刚那个群， 我就发给他吧。 是一个教他怎么发你表那个表情包，发表情包，就帮着他去选择嘛，如何去下载。 刚才其实我跟程浩还有曼宁聊天的时候，还说到我的母亲其实有些这种功能都不是特别的熟，真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那个，你像他手机内存满了，他呢就是也没有办法，他又舍不得删照片。还有就是他甚至有的时候比较着急，他可能没有存这个一个人的联系方式，回去再找不好找了。 而且也许你之前教过他，然后后来你在这边工作了，然后他会忘，比如说中间的某一步他就忘记了，然后你也不能当时就回去手把手的教他，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很着急的。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网友王宁说加油。程浩，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你看你是90年出生哈，90后哈，但是怎么就和老年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融洽呢？从你的心态上来讲，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不愿意和老年人打交道，我觉得不耐烦， 或者说我跟他们聊不到一块儿去，但我看到在这个场景里啊，特别的融洽，尤其是你和老年人聊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老年人特别的喜欢程浩，绝对程浩绝对是老年人里面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老年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尤其是在我们的收音机里啊 ，FM98.2 里，我觉得很多老年人应该把你当成了这个亲儿子或者亲孩子来对待了。 我已经发出去。 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说能和孩能和老年人是这样的一种融洽的场面？ 其实自打我们进入了这个社区啊，开展服务，其实我们开展这项服务也是有需求的，就是我们来开展，并不是说我们刻意的去缺硬巴，或者去开展这样的开展此类的服务，这样可能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来讲，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因为我们这个服务内容还是喜闻乐见的，其实我们真正还是能拉近这个我们与老人这个距离。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刚需， 对，刚需，因为我们也起了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这个项目也起了一个名称，叫与长者一起步入科技时代，就新浪微博上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讨论这个话题，还有这个科技助老这个，因为确实是一个刚需，咱们现在北京来讲，2017年底吧，现在大约有333万多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实他们大部分还是需要的，因为只是说他们拿一个手机，因为前几天就有老人有提到说，哎，你们什么时候叫我们那个网上打车，叫我们网上订餐，因为有很多老人他行动不方便，他就没法自己出去买饭或者吃饭，他就不太方便，他希望能有人把他这个饭能送到他家里，所以来讲其实他的要求还是蛮多的，我们其实说我们这一套其实教很多，教他使用微信，教他那个医疗挂号，因为这个很方便嘛， 手机挂号 啊，手机挂号，因为我们打那个电话可能一直打不通，可能占线，可能人比较多，教他那个网上挂号，还有一个缴纳水电费，还有充话费，还有我们的这个购物，网上购物，这也都是刚需啊，但是我们在这些还有我们叫他摄影，我们叫他摄影，还有我们叫他美化照片，还有叫他做那个短视频，但是有一个情况哈，就是说其实身边好多老人其实玩都是很高大上的，就是说就拿这个我们这个美化照片来讲，我们当时进的有一家社区，当时他老人吧有一个这个需求，特别要求我们讲 Photoshop， 用 Photoshop 来美化照片，我们说你用最简单的这个软件吧，他说我们就想学 Photoshop， 因为真的就 Photoshop 一般的咱们媒体行业或者广告行业可能会用到，但是他必须想要学那个，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费了很大精力，因为现在会 Photoshop 的这些青年其实不是很多，而且我们的整个 Photoshop 那个课我们讲了1年多，因为我们一个一个要抠，因为老人他学的比较慢，一点一点去讲，一点一点去温习，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说当时我们在有位老人说提出说我们要想做短视频，因为我们拍了很多很多短视频，我们还有出去玩的照片，我们想做一个视频就给别人看嘛，感觉这样不是通过短视频的一个效果嘛，说那你们叫我们绘声绘影吧，听起来有种感觉，我们都愣了，我说我们现在咱们手机上有很多的这些电脑上很多这种 APP 的这种编辑软件，其实很简单，把照片把视频直接导入就可以，再讲他非要学习高大上的，这其实说并不是，因为身边也有一些人质疑说，哎，你们教他学 Photoshop， 你们教他学绘声绘影，那个他们 真正的能学会吗？ 他们学会吗？我说这是老人的需求，就因为每个街道每个社区，然后又甚至每个区的他的这个老人他的这个接受教育程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根据他的需求来走，其实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是的， 如果假如说我们非要教他不想学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服务可能是这个效果是大大下降的，对， 在这些你服务的老人里面，有没有说令你印象深刻的老人教会了以后他的这种变化？ 就是刚刚一开始节目里提到的一个叫刘奶奶， 刘奶奶， 对，刘奶奶其实她

收看渠道，那么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平台上，卢旭飞这位网友说浩浩加油，还有华妹说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程浩点赞。许毅说程浩加油，王宁说加油。希望大家这个和我们进行多互动吧。我们今天是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的访谈录的第二期，我们邀请到的是志愿先锋程浩，也是一家人爱心联盟的创始人。刚才程浩也讲了，他们主要做的就是这个为老年人哈教授很多的知识，刚需的一些需求，给这个老年人啊一些这个网络啊科技啊这方面的知识去普及一下，已经服务了北京将近10万人了啊。其实程浩11年前，07年就开始支援服务了，这期间能够摸索出来，比如说为老年人去上这个老年人的教育大学这条路之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困难？ 其实在这之前，当时都是一个人在做，在参加志愿服务。其实参加主要的还是，以大型赛会。国际会议为主，因为我是学外语的。其实来讲又转向这个助老这个行列，又转向这个全职去做公益。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界，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有点不可思议，说哎，一个学外语的怎么去做社区服务了。 你原来比如说毕了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之前是在外企待过， 外企， 在使领馆也待过， 在使领馆也待过。 对， 怎么就选择了去做这样的一个志愿的公益的活动？ 其实有一种就是说，原来是兼职，就是说我利用我的一个周末的业余时间 ，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就是说，仅凭我们利用这个业余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真是做不完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社区，很多老人就需要我们的一个陪伴，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所以来讲，其实当时这个做出这个抉择真的是很艰难的。就是说原来真其实在工作时间也是在这个志愿服务，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去做社区服务。就是有一种可能的话，怎么说吧，一边也工作一边也做志愿了，但是有一种就是很难平衡。其实当时可能做的有点累。因为确实是我们没有太多的精力一块去分散两块事情。之后的话为了还是就是有这个刚需嘛，也有这个需求，所以宁可我们就这样来去全身心的去做吧。 但是程浩你有没有想过啊，我觉得程浩的心态里有一点特别的好，就是总是在想说别人的刚需别人的需要，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比如说你工作如果说因为志愿服务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工作甚至薪水的话，对于你自己来说是有影响的。 对，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包括肯定家人的一些不理解，还有身边的一些朋友。是，就是但是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在找一些结合点。也是希望我们的就是政府现在会给我们有一小部分的支持。还有我们的一些媒体的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些爱心单位。希望他们能多多的来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比较弱的，也是比较弱小的。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嘛，就是这个志愿服务、公益服务或者咱们社区服务也好，我们需要众人去参与。这个事情不是说某一个人的力量或者某一群人的力量，可能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力量。因为其实我整个来讲，我们其实还是做一个呼吁，希望更多人来支持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力量还是比较弱小的，因为现在我们做这个其实也面临很大压力，尤其是一些经济上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做志愿服务开展公益它需要一些成本。希望得到一些政府还有我们的一些社会爱心人士，希望我们能对我们的这个扶持力度能大一些。对， 这是这个志愿服务遇到的一些压力哈。 对， 我还听说程浩原来这个为老年人服务的时候，有的时候 内心特别想帮助老年人，但是最后还这个出力不讨好啊，这好像是就跟着了带着老年人去登山还是什么呀？ 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们一开始从我们 就是刚开始参加志愿服务的时候， 对， 是吧？ 从刚开始参加志愿服务，到我们转向做我们这个社区服务，是其实一开始的话，我们迈开社区这一道关口，其实真的很多不理解，因为可能有的社区吧，可能认为我们想在老人身上捞好处，也有一些对我们不太理解。其实一开始我们真的就是对我们这个进入社区开展服务，真的就是肯定这样说，就是阻力相当大的啊。我们确实面临着很多的阻力。其实前期就是随着我们这个2016年这个慈善法的颁布实施，2017年的志愿服务条例的实施，现在志愿服务条例已经一周年多一点。其实来讲，希望这个国家这个从上到下现在这个氛围还是比较好的，希望就是这一块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前期就是通过进社区来讲真的费得很大劲，我们其实说 就感觉你是个骗子， 对，我们是个骗子，确实很多的不理解，我们前期大约花了一个月时间才进入到社区， 你都是怎么跟比如说居委会啊或者说社区去沟通的？ 我们一开始就是说我们来做一场什么什么活动，因为我们在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我们会去找一些社区，会跟老人去聊天，会去广场啊，会去其他地方找老人交谈，说哎，你们需要一些那个叔阿姨，你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啊，或者啊，是不是啊，所以跟他们聊天，因为这个确实是他们的这个需要，他需要的话就是我们在和社区的这些居委会的相关的负责人员，但是就有些不理解，就是说哎，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些目的性来的，但是 比如你们是不是推销保健品呢？ 对对， 是不是这个来推销手机的？ 对 啊，你既然讲手机知识，是不是来卖手机的？ 对 啊， 其实有很多 有这种可能性， 对，这种可能，但是我们的这个课程从一开始我们都是免费的，其实我们免费的话，我们真的费了很多的口舌，但是真的很难社区让我们 就能，我现在就能感受到其实程浩的那种委屈啊，就是一直表达不出来， 对，其实就是我们当时的话真的我们说就免费，我们为社区我们做几场活动，这样就是很难去被别人接受，之后我们就是说挨个挨个去跑，因为我们就是说除非这个事情我们去做了，再和其他社区来谈，我们有些材料整理可能会更好 更顺利一点， 反正更顺利一些，但是我们前期没有，真的是很难的，我们又不可能去编造，之后我们就随着我们去一点点一点点碰，甚至就是说很多我们做了很多磨嘴皮的事情，很多我们就是每天，其实说我们每天大半部分时间不是在车上就是在路上，我们其实说每天真的，其实我觉得3万步以上可能是达到的，其实 每一天啊， 对，其实我们之后的话真的是凭着我们这个执着还是凭着我们这个诚意，真的之后的话我们感化社区，感化我们的这相关的这负责人员，我们一点点才进去，之后的话有了我们现在这个成果， 在上周五的青年榜样的发布会上，程浩获得了志愿先锋这样的一个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的称号。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这个年纪的时候去做老年志愿服务，对于你自己意味着什么？ 其实吧，现在我一直很尊崇，就是说应该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吧，应该就是去互帮互助，正如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奉献友爱互助进步这个精神，真的就是说还有一个现在也是一直是在身边顺口溜的，叫青春伴夕阳，就是哈，就是朝阳和夕阳结合，怎么结合起来了，这个还感觉很有意思啊，是吧，但是也是一个，其实也是在这个在服务过程当中也是做了一个就是说很就是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判断，为什么我们又做社区，为什么又服务老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尤其是咱们国家这个老龄化，尤其是以北京为例，其实这个老龄化的这个份额还是相当高的， 可能现在差不多每四个老人，差不多每四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是老人。 对对，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人。对，其实这个还是这个尤其是这个子女又不在身边，可能在忙于工作或者其他时间，真的是很难去陪伴他们的父母，缺少一些陪伴。但是往往来讲，正这个是我们能做的。 网友卢旭飞说，程浩你干了一件大事儿，好样的。老年人这个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儿女不在身边他们很孤独，你能像他们的子女一样关爱他们很了不起。除了在做养老这个助老的服务以外，最近程浩好像还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冬奥的一志愿者服务，是吗？ 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冬奥的志愿服务方面你在做什么。 当时其实话说回来，当时是2016年，2016年是当时是第一场的一些冬奥的宣讲活动。但是其实前期的话，大家肯定是知道2015年的这个7月1号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啊。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也是一个正好的，也是一个我们是也是迎合这个主题啊，我们做了一些冬奥的这个外语培训。 我看到这张照片是程浩，你是在， 我是在韩国的平昌， 在韩国的平昌。 我们这个我也是带了一些团队，带团队去那边，也是助力的平昌冬奥会。其实这张照片的话，当时我是在国内带了很多的我们民间的手艺人，也是其实我们出去之后的话，想要更多是传播我们 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对对，没错。 这个就是，这是给谁呢？给一名运动员吗？ 这是给韩国那边的一个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对。 这是 还 有 最下面第三张，从左边数第三张，有一张是这个，当时是2016年，配合咱们市外办还有人北京外语广播，一块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牵手冬奥公益讲座，其实主要是来讲的话，我们为了迎合冬奥会这个主题来去预热这一件事情，正好的话，我又是学外语出身的吧。想着也是力所能及的想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这之后的话就做了很多大量的培训啊，就是我们甚至进社区啦，进学校啦，给大家普及这个冬奥外语知识，普及冬奥外语知识，还有我们的冬奥的基础知识，想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冬奥，什么是咱们究竟冬奥有哪些项目。因为大家这对这个冬奥，其实来讲的话，这个还是比较模糊的，就了解这个认识不是很清楚的。 其实还是进社区， 对，还是 进 社区 宣传冬奥的知识， 对，宣传冬奥知识。之后的话，我们也是搞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培训，冬奥的培训，冬奥的宣传，主要还是以讲座形式来开展。我们其实身边的好多的我们的社区的这些老人，他们其实外语现在是非常好的，因为之前他们经过了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历练，正值其实今年也是咱们2008奥运会的10周年吧，我们其实也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工作，我们当时是在奥林匹克广场，奥林匹克广场我们做了一些冬奥的宣传，我们一方面是在迎合2008，一方面是助力北京冬奥会，我们的这些北京冬奥会有15个大项，做一个15大项究竟有哪些项目啊，究竟这些项目的这些比赛规则啦，还有一些项目介绍啦，我们给公众啊，我们给广大游客做了一个普及，还有我们这一些为了迎合这个主题，我们还有一些拍照背景板啦，我们还有小学生的，我们发现其实对我们这个是小学生的，其实我们也发现这个是在六里屯那边做的一个这小学生的一个迎冬奥的一个，就在做的期间发现这些小学生大半部分是11岁以下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往往发现在问答环节的话，听问题环节，我发现好多小朋友他们的知识面还是挺广的，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了解这么多，他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我们在学校我们老师也会给我们提到，其实感觉这种甚至我觉得可能我超过对他们这个年龄段这个估计，他们这么小竟然知道冬奥，尤其是其实我们现在身边的其实还有很多小朋友， 也是在积极的来参加我们这些冬奥会的项目，是吧？比如说冰球啦，是吧？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还有一些我们那些冬奥冠军啦，冰壶啦， 冰壶的， 还有滑雪滑冰的， 是的， 是吧？很多很多，大家都是在助力冬奥。 对，冬奥会这个申奥成功以后，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在关注冰球运动哈， 对， 冰壶的，然后冰球， 对， 尤其是冰壶，最近也是特别的火。 对， 是的，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几张照片吧。这几张照片看看，是和这个陈浩做志愿服务有关的。这是在 那个丰台区的南苑街道怀坊社区。 你这是在 当时跟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讨论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情况。 活动的情况啊，这一张呢？ 这一张当时我们的一个志愿者叫刘建华，身边有一个我们的叔叔叫金奇路，他是2008年的志愿者，当时在给孩子在那个奥林匹克广场，讲解那个冬奥知识， 这一张呢？ 这一张是在团结湖的一二条社区，这是当时是我们服务过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在社区就是发挥他的余热嘛，老有所为嘛，帮着社区去出黑板报，也是一个文化阵地，对。 这是在 织，这也是 织毛衣， 织毛衣，织围脖，织帽子，这是我们就是响应咱们这个青年嘛，青年我们做一个青春扶贫，就是给我们这些这些孩子，贫困家庭的孩子送温暖， 这是在教大家使用手机。 对， 我们看到背景上有写一家人三个字哈， 对， 这是一家人爱心联盟的， 对， 一个标语啊， 对，就是我们去哪我们都说是哪，我说我们是一家人的， 我们是一家人的， 对，我们是一家人的， 一语双关真好。 对， 现在未来的话，现在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未来的话一家人爱心联盟还要去做哪些事情呢？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服务了很多的社区老人，因为我们在里面也发现过很多很多这就是非常优秀的老人，他们愿意为我们的社区，愿意为我们的这个社会奉献他的一部分力量，其实我们都在整合每一个社区的，我们发动的社区的这些骨干，社区的楼门长，希望我们这下一步主要做了一个是社区的志愿组织的培育，希望我们这些就积极参与社区工作这些老人，希望能带动身边的人去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的过程当中， 就是从老有所需变成了老有所做哈。 对，老有所为，对，就是一开始的话我们是为他提供服务，之后的话是变成了说，就是说他想为社会再带来一些服务，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帮着他，就是现在也是在一直在鼓励的，一方面是在低龄帮高龄，低龄老人帮高龄老人，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在积极的培育社区志愿队伍，还有一块的话也是在就是说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志愿家庭在参与志愿服务，其实往往很多来讲就是说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一起参加公益活动，其实从小就给孩子从小埋下一个爱的种子，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这种一传十十传百，我觉得这种的话这种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和谐，非常美好，这种温馨的这种理念，我觉得这种挺好的。 我们看到叫刘楠的这位网友啊，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活力九八二的房间留言说，陈浩作为一个青年人能够踏下心来为老年人服务，我们做子女的都做不到啊！你像叫毛王这位网友啊，是这样说的：说90后做了10年的公益，什么样的动力能够让他去这样做？其实我也觉得和陈浩聊天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特别朴实实在的人，尤其是在做志愿方面总是在想的是他们需要什么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什么，因此我要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真心的去为老年人帮助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志愿背后有很多令你温暖和感动的瞬间。刚才我也看到这个陈浩的这个左手边拿着两本书啊，这两本书是什么书？ 我们这个大家应该能看到吗？ 嗯，能，可以看到。 对，我们就是当时是我们一个版本之一，我们这是一个微信的手绘版， 微信的手绘版 啊。因为我们一开始在课程一开始的话，我们主要是以讲大课，给老人做 PPT。 陈浩可以把这个书翻过来对着前面的镜头，对，对着这个，好的，现在有一些反光，没事的，就基本上是一些彩绘。 对，也彩绘。为什么说要做一个彩绘嘛？就是我们一开始我讲到的，我就是在前期，我们服务老人时间，我们是讲那个大课，讲 PPT，但是这种的话，纯文字的形式，可能老人很难去懂，很难去听得懂。之后的话，我们也是在这个朱老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就我们也是在结合嘛。我说现在咱们年轻人，更别说老人，咱们现在年轻人，我拿过一本书来，我如果是有彩绘，如果我有彩图的话，我肯定我愿意先看这个。 是的 啊， 而且很清楚。 对，很清楚。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当堂课我们就能消化得了。之后的话，我们其实推出了很多这个版本，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软件的这个升级，这个更新，我们也是跟着它，也是在同步。就是都是一些卡通的形象。这样的话，我们跟着它去找，比如说怎么去加好友，怎么去发表情，怎么去语音聊天，发朋友圈，这反正这些内容的话，只要是他一看这个一对应的，其实学一遍学两遍他肯定就会了。同样来讲，我们还有一些线上的一些课程，就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其实都会推一些微信公众这些课程如何去咱们的这个聊天，如何去学习。下一步的话，其实我们身边的还有很多的老年人也是在会积极来助力我们这个，来丰富我们这个课程。可能我们的有些书画书法还有剪纸的，我们的这些老人就说他们变成我们的志愿者，在老有所为这个路上，我们也会给他们开这个直播课的，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 就是运用更多的手段让老年人去喜欢上这些知识啊，更好的去接受它。 对，其实这些的话，我们其实真的是就是通过一开始的话我们讲这个 PPT 到后来这个手绘，这也是我们一个独创。就是确实是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用心。另一块的话，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吧，其实我们都是会结合着网络防诈骗。因为我们其实身边的好多老年人，我们都会发现他有，因为只要接触网络可能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一些信息，他很难去辨别这个信息的那个真伪。所以我们就会每个月定期的会给他这个普及这个网络诈骗的这个知识。 好的，这些知识包括这些活动，真的让我现在来听的话，我都特别想让我的父母去和这个一家人志愿联盟去结合起来哈，让他好好的去学习一下这些知识。但是归根结底，其实程浩做的这件事情，我在想，其实放弃自己在外企，包括在一些大使馆自己作为外语专业的这些工作，而一门心思的投入到志愿服务当中，尤其是对于一个90后参加了11年公益行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来说，真的值得点赞。这也是我们北京青年榜样志愿先锋里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志愿者，其实他所做的一些行为真正的可以感染的，不仅仅是帮助了老年人，也感染了很多我们身边的青年朋友。希望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青年听众和观众们，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为自己的父母，为身边的老人多多的帮助，尤其是在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好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明天的青年说，同样也是我们的青年榜样人物访谈录，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陈文文，还有我们的动漫界的一个文化人孙玉谦。我们明天再见，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活力 Music， 我是张悦，明天见，再见。